或是怎么，即使多不清不楚，目光总侵占我，偷偷看是无心，再看也是无意。当我的日子，你说这是谁人在说爱意？即使多看就无心，眼角却是情意。你说为何在这时眼望眼竟这般如此，不分真心假意。 不分真心假意。